第十六集，开车到了许岩的小区门口，沈直刚要拐进去，停在对面转角那辆车车门突然打开，许岩迈下来，脖子上挂着单反，驾驶座上是几怀也下了车，两人站在路边头挨头凑在一起看单反里的照片，笑容溢溢地聊了一阵。许岩又举起相机往后退两步，几怀站在夕阳霞光里很默契地配合他拍照。沈直踩了刹车，手握方向盘盯着对面的人看，许岩笑得没心没肺，好像从没那么开心过。沈直想到那句新婚快乐，孟雨婉提起时他只觉得终于知道了许岩离开的原因，但现在想起来，沈直敛着眉握紧方向盘，关节都微微发白。 不错，你回去吧，我晚上修修照片，今天拍的太多了，明天就不出去了。 都行，那我明天睡个懒觉，有事儿你找我。 许岩冲他挥挥手，几怀笑着上了车，掉头开走。许岩又对着街上的车流拍了几张，这才合上镜头盖准备回小区。他才刚转过身，就看见一辆白色 Levanti 朝这边开来，势汹汹，要不是认出这是沈直的车，许岩大概会以为自己在被追杀。他维持着转身的动作，车在面前停住，车窗降下来，许岩微微瞪大眼睛，好像也没有很久不见，但沈直明显瘦了很多，脸上疲态很重，一看就是有段时间没休息好了。沈直公司的事许岩原本不知道，还是许年告诉他的，大意是高层卷钱跑了，顺便掳走了几份核心文件，导致准备了将近半年的一个项目直接终止，事情上了市报，但很快又被压住，应该是沈直的爸爸出手了。沈直忙起来是什么状态，许岩最清楚，他曾在很多个深夜去公司给沈直送吃的，见他忙也不敢多打扰，等他吃完了就收拾餐盒就走，沈直从不留他，从不说等会儿一起回家，只有很少的一两次许岩斗胆问他自己能不能在这儿待着，沈直懒得回答，不拒绝就是默许，许岩很厚脸皮的这么想着，就坐到沙发上看杂志去了。但现在他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更别提帮上什么忙，要是问起来说不定还会被嫌弃多嘴，奶壶不开提奶壶。许岩颇有自知之明的紧闭嘴，和沈直对视一眼，仿佛是和茫茫人海中的随便哪个人对视了一眼那样，他很快扭过头往小区大门走。 许岩， 这要是再没反应就涉及到礼貌问题了，既然是和平分手，没必要弄得太僵。许岩转过身笑了下， 有事？ 上车。 我不。 接着他就站在那里很平静地看着沈直，不靠近，反而一副随时会掉头离开的样子，莫名让人有种抓不住的心慌。 你就这样说，我听得见。 他不是沈直，不会把听进耳朵里的东西当作没发生过。沈直却不说话了，坐在车里盯着他，有车要转弯开进小区，但沈直的车就横在那里，简直有些霸道。后面的车主开始狂按喇叭，保安也把头探出来张望。许岩从不知道沈直还能这样不讲道理，又看他脸色实在不太好，不知道是因为累的，还是因为被自己忤逆了气的。斟酌再三，为了避免业主纠纷影响小区和谐，许岩咬咬牙走过去，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。沈直冷着脸把车开到不远处的绿化带旁停下，许岩低头扒拉着自己的单反， 这种空间让人不太自在，尤其是已经结束关系的人。许岩不免想到他和沈直曾在这辆车上发生过的一些不可描述的事，虽然只有几次，但正因为只有几次，所以印象格外深刻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沈直还是不说话，单反再摸下去就要包浆了。许岩抬起头看着眼前那根挂饰，是一个金属的 Vintage 史努比，他一年前去芝加哥旅游时淘回来的。他锁定了沈直这辆 Levante， 因为是私家车，不像其他几辆商务车需要注意形象。许岩问能不能把史努比挂在上面，跟车子的颜色挺搭的，况且这辆平时也不怎么开。沈直照例懒得回答，许岩于是小心翼翼地把史努比挂上去了。当然是有私心的，史努比背后是他和沈直名字的首字母 SZ 和 XY， 许岩特意请店主刻上去的。他不知道沈直有没有发现这只史努比背后的秘密，大概率没有吧，如果发现了，那这只史努比估计活不到现在，肯定早被扯下来了。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沈直一手搭着方向盘没看许岩，只是盯着前方低声说， 新婚快乐 啊。 许岩茫然地转头看他，沈直的侧脸很冷，他本来就长得很冷，气质也冷，没表情的时候简直能把人冻死。 什么？ 祝我新婚快乐。 沈直终于扭过头来，目色森凉地盯住许岩问他。许岩一愣，他确实说过这句话，没想到孟雨婉还真替他转达了，这也太贴心了。他没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妥，都这个份上了，总不能说我祝你们马上离婚吧。许岩是真心希望沈直结婚快乐，没半点虚假，只是其中的辛酸痛苦他自己咽了就好，又不是第一次了，总会过去的。 是。 许岩点点头，还趁着这个机会当着沈直的面重复了一遍， 祝你新婚快乐。